他的笔记本里夹着100万呢。他虽然不善于想象，但他不能不想到，这座房子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应该遭受耻辱的。他在他的披风底下带着150万离开了，却还觉得穷。而另一个是遭受了不公平的打击，但他却崇高地忍受着他的不幸。虽然身边只有几块钱，却还觉得很富足。这种对比扰乱了蒂布雷以前那种殷勤的态度，实力所说明的哲学使他迷惑了。他含糊地说了几句普通的客气话，便奔下楼梯。那一天，部里的职员，他的下属受了他一天的气，但当天晚上，他发觉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座坐落在马杜伦大道上的漂亮的房子和一笔每年5万利弗尔的收入。第二天，正当蒂布雷签署房契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下午5点钟左右，梅西迪斯亲热地拥抱了一下他的儿子，跨进公共一车，车门在他进去以后便关上了。这时，在拉斐的银行一扇拱形的小窗口，每一张写字台上都有这样的窗口的后面，躲着一个人。他看见梅西迪斯走进一车，他看见一车开动，他看见阿尔佩退回去，于是他用手抹了一抹他那布满疑云的额头。唉，他叹道，我抢走了这些可怜的无辜者的幸福，我怎样才能把幸福还给他们呢？上帝呀，帮助我吧。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